信我有点喜欢你， 喜欢你， 有点喜欢你、 爱是个野东西，它让我的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。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，也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。 我已喜欢你耶、 You're so cute, so wonderful, come to me.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。 Baby, 就是你请靠近我话里比假装不在意，我想我喜欢你，说 Baby, 就是你请说 和前几位冷落演唱本行的歌手主持人相比，金海心不仅在主持时尚节目时赢得了不少粉丝，还为自己争取了很多的歌迷。现在我们将来听听他演唱的歌曲《洛丽塔》。刘慧代表编辑彩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快乐。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，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，今天王子明天说法不用章法，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，谁在树下追似水年华，你一个人害怕，我就把你带回家。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，我说不如演亚当夏娃，你的西瓜我的 Cheers.